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很有意思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2章34到46节很清楚可分成两小段，就是34到40节还有41到46节。这两小段呢，刚好也可以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第一段，然后那个大问题更大的解决就是第二段。第一段非常清楚是律法，它就是关于最大的诫命。当我们看到这段的诫命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遵守不到它。第二段是福音，就是在讨论那位神人耶稣基督。圣父差遣圣子到世界上来，圣子当时加上了一个人性，他现在就是这位神人耶稣基督。耶稣替我们罪人遵守了我们遵守不到的律法，并且他也替我们罪人在十字架上受我们罪人自己应该受的刑罚。两段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一个更大问题的解决。问题是律法所指出我们的罪，解决是在于耶稣基督他如何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现在慢慢看这整段经文。在第一小段里面有一位律法师，就是指着当时的圣经学家，他来试探耶稣，问他一个问题，看他会不会说错了。他的问题是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给的答案就是标准的答案，他没有说错。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这个答案就是摘用旧约圣经的话。第一个诫命第一次出现就是在申命记第6章，第二个诫命是在我们今天崇拜的旧约的经文里面，从利未记第19章。在我们基亚真理的课程里面，我们看到这两条诫命，要爱上帝也要爱别人，刚好也就是总结了整个10条诫。要爱上帝总结了1到3条，要爱别人总结了4到10条。现在我们应该仔细一点看这两条诫命。第一条诫命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什么叫做爱上帝呢？我自己觉得是一个不是那么容易抓住的容易理解的或者的观念，不容易抓住这个理解或者观念。也许最简单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看另外一段经文，耶稣怎么说，在约翰福音第14章。在这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耶稣就是上帝，所以我们若遵守耶稣的命令或圣经里面的任何诫命，那么我们就是在爱上帝了。 OK， 很简单是不是？当然不简单。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什么叫做爱上帝这个问题，就是自己想想看，什么东西在你一生中是最重要的。我想可以说那个东西就是你尽心尽性尽意所爱的东西。也许这样讲还是太抽象的，如果要讲具体一点，也许我们可以问，在你一天的时间呢，你若真的是好好的爱上帝的话，我想你一定会固定摆出一些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时间，好好的静下来跟上帝沟通。这个沟通也就是指借着读圣经听上帝的声音，然后借着你的祷告让上帝听你的声音。我们若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的话，这应该就是一个最基本 的习惯。好，这个就是爱上帝的部分。现在换要爱人如己，我觉得这个诫命比较容易理解，也应该也不需要很多讨论的，让我们了解我们这条诫命也根本遵守不到。我们每一个人是多么的爱自己，多么的关心自己，多么的注重，多么的考虑自己。无论你觉得你自己很好，或者你觉得你自己很不好，你就是在注重你自己。我们罪人也是非常不容易这样子注重、关心、照顾、爱别人。你可以想想看，你在一天当中所想的是什么？你百分之多少的时间在想你应该做什么，为了得到你自己所要的东西？那么这样想不一定是罪，因为我们有时候所要做的就是要服侍别人，在工作上或者在家庭里面，我们当然要专心做我们这些工作，但是我们常常只有想到自己，只有考虑我们自己的需要，根本没有考虑别人的需要。比如我们做丈夫和妻子的，我们常常没有真正关心对方，父母也常常没有好好的带他们的孩子，孩子也不怎么听父母的话。在家庭里面常常可以看到我们如此是自我中心的。为了总结今天经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好好的遵守这两条诫命，要爱上帝也要爱人如己。我们主要所爱的就是我们自己，并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前一段主要是指出我们罪人的问题，我们真需要这经文的后一段，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问题如何得到解决。我们有问题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这问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解决我们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外面来的帮助才能得到解决，才能得到释放。我们今晚的第二段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帮助、我们的释放是从哪里来的。在这段第二段，换耶稣问法利赛人一个问题，他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思、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法利赛人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这个答案是对的，但是这个答案不够完整地表达基督是谁。在接下耶稣的回应，我们看到他如何强调基督不仅是人，就是大卫的子孙，他也是神，就是圣父的儿子、圣子。所以按照基督的人性，他是大卫的子孙没错，但是按照他的神性，他也就是上帝，所以大卫称他为主是完全适合的。现在请听耶稣这个回应。法利赛人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之后，耶稣就说43节，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就是在诗篇110篇里面，大卫怎么还称他就是基督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基督两者，大卫的主和他的子孙都是，因为基督又是上帝又是人，并且耶稣死复活升天后，他就是坐在父上帝的右边，等圣父把他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虽然法利赛人拒绝接受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上帝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弥赛亚，但是耶稣是基督，并且基督又是100%的上帝，又是100%的人。这个事实也就给我们极大的安慰，这个事实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首先，耶稣基督是人，他是代替我们罪人的人， 他代替我们遵守，我们罪人遵守不到的那两条诫命。第一，他爱上帝。之前我们看到爱上帝的定义就是遵守上帝的命令，耶稣都遵守了。我们最清楚看到这一点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告诉父上帝，他愿意，他就是要遵守上帝的旨意，他要让人给他钉在十字架上受苦。耶稣遵守了这个和所有的父上帝的旨意，他的命令。第二，耶稣是不是爱人如己？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他爱我们罪人，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耶稣也都爱他们。耶稣当时就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是人，并且他代替我们罪人遵守要爱上帝也要爱人这两条上帝的诫命。耶稣是人，但是他也是上帝。耶稣必须是人，因为只有人能够代替人在律法之下遵守上帝的律法，也只有人能够代替我们人受我们罪人应该受的刑罚。但是耶稣若不也是上帝的话，耶稣就不能拯救我们人。我们的罪的问题是多么的严重，只有上帝自己能拯救我们，只有上帝有办法打败撒旦，也打败死亡，也只有上帝的宝血是够宝贵够有价值的，能够赎世界上所有人的罪。耶稣基督是上帝，他也就用他神性的能力，他神性的价值来拯救我们，救赎我们。耶稣基督是真人，也是真神，他2000年前借着他的死复活，也就赚得了我们的拯救。但是我们今天2000年前之后的人，我们如何得到耶稣所赚得的拯救呢？上帝今天借着他的道，也借着洗礼，就把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这个连接就叫做信心。因为我们有这上帝所给我们的信心连接，所以耶稣2000年前所做的，现在上帝把这些算是我们自己所做的。耶稣爱上帝，借着我们与耶稣的信心连接，我们也爱上帝。耶稣爱人如己，借着我们与耶稣的信心连接，我们也爱人如己。上帝就是这样把耶稣的义称为我们自己的义，这个就是上帝借着洗礼所披在我们身上的耶稣的义袍。我们罪人自己没有办法足够遵守那两条诫命，但是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就完全遵守了。这就是因为这个信心就抓住了耶稣和他如此完全遵守了上帝的每一条诫命。唯一的方法在上帝的面前合格地遵守律法，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在基督里的信心完全遵守了律法。圣经是这样解释，基督就是律法的终结，好让所有信的人都得着义。我再念一遍，基督就是律法的终结，好让所有信的人都得着义。耶稣基督是律法的终结，律法的 end， 它的结束。律法的问题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完全解决了，因为耶稣完全遵守了他。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段经文说，好让所有信的人都得着义。所有信耶稣的人就是得着义，耶稣的义，他的遵守。因此我们信基督的人也不用怕律法，因为我们已经有耶稣的义，他的遵守，并且耶稣就是律法的终结，律法的结束，我们真的都不必害怕。圣经另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上帝不会定 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没有罪了。我们不用怕律法的控告，不用怕上帝的审判。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完全遵守了律法，我们得了释放，我们罪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上帝的诫命，他的律法，我们要爱神爱人。我们若检查我们自己的表现，很快就知道我们太缺乏这个爱，我们主要是爱自己了。这第一部分指出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自我中心的罪。但是第二部分指出我们这个问题的解决。在第二部分我们就学到耶稣基督是真人也是真神，并且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也是借着他的人性，也借着他的神性，他就是来救赎我们罪人。当上帝借着他的道并借着洗礼使我们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耶稣的义，他的遵守。现在上帝算耶稣的完全遵守律法为我们自己完全遵守了，因此我们罪人现在不用害怕。我们今天经文的前面部分，这律法会来控告你说你明明没有爱上帝也没有爱别人，但是你现在不必害怕这个控告，这是因为对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来说，这个律法和他的控告已经终结了，已经结束了，已经没有效了，我们已经得了释放了，我们是自由了。那么我们现在做什么呢？我们就爱上帝，我们也就爱别人。我们爱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他，我们把所有荣耀都归给他，我们也继续听他的话语，领受他的赐福，继续信靠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也爱别人，我们看我们周围的人有什么样的需要，从我们最近的人就是我们家人来开始看。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自己，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完全解决了我们最大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关心别人，我们可以服侍别人。我们帮助他们不是因为我们害怕，不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不然上帝就会审判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不用怕上帝的审判，我们帮助别人是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已经得了释放了，我们现在就去做。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